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 了？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法结婚了，铺张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这就是几十年没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后来我有客气中结婚啊，啥个名堂叫文明结婚，哎，有个文明结婚，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也不文明的地方，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哎，只有客气隐私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已经便当了，只要这个需要姑娘面孔上的雕饰，哎，只要面孔上的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雕饰里向去呀？啊， 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西口。 这 面孔只要上的雕饰，需要姑娘就一定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雕饰嘛，马上就发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有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雕饰结婚了。这新闻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的多了， 年 龄收的多，就是知识少，还好收入下低。接下来嘛好带动的， 哦，有人龄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屋里在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服打扮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服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服西吧，浑身西吧，从头上把起，把裆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细细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簪子的， 侬这个不懂不要来讲好，啊，没得新娘子头浪向套根紫罗锁簪子， 那细细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他这个紫罗锁簪子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闲话讲的，新娘子要从紫罗锁簪子做都说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簪子， 都说 啊，都说都说， 都说交块啥？ 哎，上来是 上来吐了后头，要直接出场了。 哎，要吐往里往是路了。 搿种早结婚买单出去还马马虎虎。侬上车不带了。侬跑了马路上吐了路上下子，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就是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各种衣裳嘛？为啥到路上去兜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 哎， 不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4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 人 是高跟皮呀，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便当了，再要搿能高3-4寸高高跟皮呀，新娘子像大高桥再过了那练功夫， 啊，搿走路道路比较蛮困难的， 我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据说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场结婚的辰光抄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口口么自家要安慰。有两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粉都能做出来。 结婚，跟人家派对怎么加大了？加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志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手皮么不要，没手皮还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么，早去当一只人造亲， 哦，假的， 套上去新疆在五里五路，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相打木。 嗨、哎，这算啥门道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抵押，大概有他去抵押树皮， 有个 套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手去，新娘子不肯放，套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算啥门道呢？真的。 所以咯。这个都是不等呀， 那 么不要讲别新过年也不舒服哦，新过年个礼服叫大礼服，前头短后头长， 哎，一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新过年个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听的哟，咋咋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衣里像当双车放个大高一样。 侬到不讲三个呗？ 哎，一个讲三个呗。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出来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颈粗一点，搿嘛没办法了，拿根领结， 我 结结，硬劲抽筋。 哎呦， 抽的新过年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肩子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颈硬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闲话，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是要大收哎？ 那么要大收哎了？ 头颈硬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话？ 哎，我来种地啊！ 哦，来了。 要自个走是的， 哎， 哎呦，搿是苦啥的，搿么小周围也来是的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的， 搿么小周围就走过 来了， 哎，新郎官，哎呀，恭喜啊， 哎呦， 哎，那好， 要跳走来的啦， 那不跳不是走来的， 搿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完之中，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怎么跳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 哦， 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官， 哦， 这个也好玩人的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抹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一样么子啊？ 拿啥么子？ 地里滚鱼个，没吃好个像洋风炉一样个。 呀，什么洋风炉？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不戴嘛，要一着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术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四川的多 啊。没两样。 嗯。 给你赶紧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俺就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搿倒是伊拉农村， 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苦恼， 明白 了。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单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来些，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丝巾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得到暖热点的呀？ 不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面要面苦结婚。哦，面要面孔外头抖抖说啊， 这是不真呀？那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以后，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再不去弄脚炉了哎，那个从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出西货。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以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我新娘子送得来的， 那没搞好人了。你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房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拖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拖地冰箱，这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 嗯， 一姓地呀，一亩地的地， 那么要叫一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哎， 还有一个宝冰箱， 宝冰箱我晓得个姓宝叫宝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 我有总冰箱小冰箱， 哎， 我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

新项目 啊，俺们来了啊，俺们来了啊， 哎，你是干的 啊？那么证婚礼， 啥子？ 证婚礼，证婚礼， 证婚礼啥呢？ 证婚礼都是干的 啊，就是我是。 是婚人， 啥子？ 啊，我。 嫁妆人。啥子？ 嫁到你，你嫁到你啊？ 嫁到你了？ 哎，就是我哎， 农农嫁到你， 我不是嫁到你， 来来，仔细一些，你 拿红包， 来包包包，领个。 男女宾下迎新郎新娘，啥子？ 哎，男女宾下， 来， 走 呀！要逼人来征婚，那么逼人是不会征婚。那么逼人送他们四个字，逼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逼人是不会讲话，逼人 领导 起来很干净，逼人是弄大家的财来。那么 逼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逼人， 逼人。还有这个 逼人， 好，那么你们讲了，逼人就不讲了啊！啊，假装人自私。 因为我到新姑娘的衙门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钱的啊，这种老八洋钱是哪里交税强，还是有到黑白上山中？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张，一万两钱可以买到3张。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他把自己打来四大门子，要么趁早来三年一把， 金山子，我交关开心。这个金山子，你都一旦交关迎风。 你哪能说嘛？ 你到金山来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交关痛苦。一日天嘛，的确是。哎，膀胱炎症，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到骆驼峪，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腼腆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皮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膀胱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来像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在吃锁子。 哪个不应该吃锁子啊？ 那么龙凤火车不适应夜头么候闸。那么你夜头让这条路我中风。 哦哟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嘛？ 最近今朝子我是来发火门来。 啊哇！ 往心上来要来， 这个新姑娘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其他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千个。 哎呦， 我侪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变心的。 嗯， 像老头子媳妇会得变心。 嗯， 伊老实讲，就是变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知心故事啊。 那么你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一趟来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礼包地上，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之后，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养一养，多看一看。 嗯、 我看见一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但是呢，你看见三笑嘛，伊就买上电影票， 哎， 开始摸出来。我一看里向侪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那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那哥哥两年算这个当伯父了，天下了。 也不像当伯父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我哪样天下了？ 天下不这样嘛，门上是不这样的。 啊，是来后比门中下来啊。 那么。 你就帮对象两身吃饭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怎么像个小弟弟？伊两身吃饭好，样样么子侪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首饰啊，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你良心交关好， 哎哎， 那么你才等我预备好嘛，我对才预备好。 哎，我弄对啊，预备啥？预备啥么子？ 那我没对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才准备好了，公墓我才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物了。 哎呦， 亡物了那才是一个。 我混 蛋 智瑕疵。哎，是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呀，陈梦思为亲友而来捧场，被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么有30顶，每一顶么大概现在卖出去么是3万这样，那么媳妇么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花来3升，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哎， 拿来吃喜酒啥人送花来想得什么东西结识一生啊？ 啊，小卖 花呢？哎，今朝个酒是嘛值7兆，李小三嘛30万的一兆，一塌不子嘛用得580万。首府乡地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记排头闪亮的铜币，现在弄得来日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只好准备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只带刀来啊！哎，来来来来，给大家准备。哎，周先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家那妖精新姑娘啊，来带着你也挺好了。 新姑娘要带着呢，新姑娘。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刚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想了。我现在应该低下我想的，带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有 嘞，你能到路过干啥嘞？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东西敲，谁让我用这脚怪咚咚咚咚咚咚咚的？ 我咚咚过来的， 但是其实嘛，脚怪推 小路 推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请那道具的拿去，道具的小菜，那么小菜嘛，去过了不对的地方，请他嘟嘟嘟嘟嘟， 啊，帮了的， 嘟嘟有量，我那个， 好， 皮皮， 哦，好嘞，我也要皮嘞。 欢迎我的生涯。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球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走账好了，对吧？ 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海子还伪装出来， 吃到几点啊？ 呀，行了，呀哎，盐蛋壳会长， 呀哎， 一碉堡， 几点？

现在来通江三块街道，现在不包了江道里，现在来从头干了火，现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把你们街道烧来偷你了浪尖。哎呦我长嘞，现在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的路块头啊？ 哪里的路块头？ 给你手来谁能路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收的。沿对个路块头为长，沿山谷林啊，沿长隆水长，后来年家头为长， 岁数轻少， 哦，吃得很方便。 要细夸是年家头只吃五分样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我大来小菜自家打来。 好，蛮好蛮。 我有了后来，沿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吃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噶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起来，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浇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先来炒浇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咸阳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哎，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外忧了， 啥外忧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今日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 哦，随便。好。呀，三十五两。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上。 喂， 没有事不要走下来。 看三个，喂，点点能稍微稳定点好吧？ 粉身地嘛，宁波当官 啊，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两 个干净。这是你关系的哎，粉身。 我有往西山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将没来了。 哎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喂，好喂。 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部。 那个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我是个 来 呀， 不不不。 哎呀，对呀，对呀。哎，我是个 来。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才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是啊。 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啊。祝你啦，我每年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梦做啥弄过，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搿眼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这种才定是吧？搿用不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是呀，三年都没来了。 那个要搞笑的。 今天阿伯来不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搿么灯笼啥黄盖了？ 搿么在啥弄看？这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急了。 哦，这是讨厌的，开开窗了。 好，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拿酒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我是吃牛的，我是吃羊的。 根本跟哪 子？有这么欢喜吃牛不吃羊？ 哎， 有这么吃羊不吃牛？ 哎， 有这么羊不吃牛也不吃不。 哎，对呀，对呀，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的一个 花雕。 哎，好吧， 跟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天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概姓是上雕好像。 搿么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根本我等海亮了 天，侬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子好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我去倒走嘞。 豆子好，倒走啊？ 哎， 根本那是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嘛？ 要命嘞！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油他嘞，油掉嘞。

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惊鸿三世烟雨，滴血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如绝。世人一到江海边，千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我自豪。秋香，我举口上前讲他的啊，不，荆棘围路写秦王，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见。

翻的英归，举子云空都纷纷呀，难把他的真相给，谁信他是个中天官，谁信他为娘去真爱，分明是那家